全民俾 like， 人人分享。由六月一号开始，希望大家记得赞好《癫狗日报》嘅 Facebook 专页。仲有每个星期，我哋会重点推介两篇好文，记得俾 like 啊！未完噶，仲有记得叫啲朋友分享出去。 欢迎来到新一集的谁主香港啊！啊，见到今天的主持人阵容呢， 就代表今集是特辑张翼射波 啦啊！咁佢契啦，今集又唔做节目啦。我哋今天讲啲咩咧？今天啦，开头啦，其实就即系想同大家讲一啲即系关于就系科技嘅一啲新嘢嘅。咁其实过去一个星期咧，即系我自己就觉得都有几多对我嚟讲都几比较。多嘅新聞啦，其實就係、 是，即係對 IT 人新聞 係啦，咁就即係我就講幾個啦。其實第一個咧就係即係 Microsoft 啊，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就即係微軟咧就收購咗呢個 GitHub 啊，知唔知咩 GitHub 啊？其實你哋 GitHub 啊，係我哋記得係個貓 logo 咯，係一樣嘢，一個貓嘅 logo 咯，個係咁啊。 咁其實 GitHub 咧就對我哋即係特別 IT 人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常用嘅一個軟件嚟嘅。咁其實我簡單講下啦，其實 GitHub 咧，咁佢就係用咗一個技術咧，叫做 Git 啦。咁 Git 呢個技術其實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其實就係對於一啲 programmer 嘅人，咁佢哋就會寫一啲曲噶嘛，寫個曲噶嘛。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啲曲我可能我改完或者係又 delete 咗啲嘢，又加咗啲嘢，咁就不停重複咁樣改。咁但係我又會想揾翻究竟我之前做咗啲乜嘢，或者我想揾翻之前啲 versioning 嘅。即係譬如我而家出咗個 version 1啦。跟住我之後就會出個 version 2 version 3咁樣，咁但係其實每個 version 之間其實就係一啲刪減嘅一啲行數嗰啲咁樣，咁就會記錄低究竟你改咗啲乜嘢，即係 Git 就係一個程式，就係幫你去記低你改咗啲乜嘢。咁而 GitHub 就係其中一個係都好大用咗 Git 呢一個技術去整咗一個platform 出嚟嘅，咁就係、是。俾啲人就係話一起去叫做 develop 一啲 coding 嘅嘢，即係譬如如果我哋三個係一條 team 嘅，或者我哋係一間公司咁樣樣啦，咁其實我哋就可以用到 GitHub 呢一個網站咧，咁我就寫完啲嘢就放咗上去，咁如果你係有嘢想改嘅，你就可以用喺呢個網站度攞。 簡單嚟講，算唔算一個 Google Doc 嘅一個 track change 嗰個？ 係啦係啦，其實係 Google Doc 嚟嘅， 即係 Microsoft Office 嘅 online 版啊。 都係可以咁講，但係因為點解佢會比較著重就係話你刪減就係話你 Google Doc 或者嗰啲佢嘅 history 你未必睇到咁詳細。係咁、但係佢就真係你每一次嘅 coding 啊，你有嘢改啊就可以即係擺曬上去咯，仲有好多，因為其實 GitHub 本身 即係佢係 time 嗰嘢嘅，係譬如翻 time 幾耐之前嗰啲咁樣。 係啦，係啊，係。因為同埋其實本身 GitHub 呢一樣嘢，佢係即係想做一個叫 open source 嘅用途啊，即係 open source 就係類似一個公開源碼嘅做法。咁佢其實就係希望就係推動啲人就係去創作啦，一齊去創作啲嘢啦。咁譬如我自己整咗啲嘢，我放咗上去。咁然之後你係一個可能你完全唔識我嘅，咁但係你見到我整呢一個 project， 你覺得喂好得意，好有趣喎。咁你就可以直頭攞咗我嗰啲曲落嚟，然之後你改完之後，你又可以同翻我。 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之前都有人提過嘅，就好似比較呢個 iOS 同 Android 啊嘛。啲人話 Android 就 open source 嘅，係可以俾啲人大家自己係任意改嘢，但係 iOS 就係啲人係封住嘅，即係 closed source 就唔俾人係。 係 ，Chatty 係咪係咪係咁啊？ 係呢個其實就即係 open source 啊 ，open source 嘅概念其實就係話。我整咗啲嘢出嚟，然之後其實我就係俾任何人去改去用。咁當然 under 唔同嘅 agreement， 其實佢有唔同程度嘅許可。即係最常聽嘅 agreement 可能就係講緊 MIT 啊，同埋一個 BSD 咁樣呢啲嘅agreement 嘅方法。咁佢哋都係一啲 open source 嘅類似 license 叫做 license 啦。咁就係唔同程度，即係話你用我個軟件嘅時候。咁你可能就要註明究竟係邊一個整嘅，有啲就唔使註明嘅，有啲就可能你如果你要改動嘅時候，你就要 mark 翻係個原句係邊度嚟嘅，但有啲又唔使咁樣樣，即係純粹係一啲好細微嘅地方。咁但係佢個最主要嘅概念就係話將啲嘢係叫做 open source 放出嚟俾大家用。咁放翻啱啱 GitHub 嘅例子咧，咁其實就係佢 就係有好多公司其實或者係一啲，如果我本身係中意寫曲定嘅人咧，咁我就會將啲曲就放曬出去，咁就希望大家就一齊 共享 共享。就話如果你見到我啲曲有啲咩問題，你可以改完之後同翻我講，就我幫你 fix 咗啲乜嘢啊，改咗啲乜嘢啊，你睇啱啱用咧，啱用你就就將佢擺落去你自己本身嗰、那個做緊個 folder 嗰度咁樣樣。咁其實咁佢成個原意就係話想叫做一齊去創作一啲嘢，或者一齊去令到成個叫網絡世界更加好嘅。 嗯。正常，因為其實如果講 open source 嘅話咧，喺外國歐洲有唔少國家城市都會用呢個 open source 嘅，係指佢哋嘅城市資料啊，一啲譬如話交通上嘅資料嘅。因為之前咧對上嗰年就講緊呢個 pod 街樣嘢啊嘛，即係個 app 咧就係講你點樣搭車係啦，行得快啲嘅。咁 pod 街嘅主辦人佢嗰時就話咧，香港係好少呢樣 open source 呢樣嘢嘅，譬如話香港佢。因為政府佢唔推呢樣嘢啦。 嗰一種其實唔係 open source， 唔係 open source， 佢嗰種係叫做 open data。 open data。 open data 嘅意思就係講緊，因為其實政府佢擁有咗好多大數據嘅，即係例如你話一啲巴士啊，一啲可能渠務處下邊啲水渠嗰啲流流動嗰啲速度嗰啲。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唔係用一個好標準嘅形式去擺出嚟。咁所以變到如果係我哋作為一個即係電腦人，我哋想用呢啲數據就好難攞到。即係其實有好多分析。其實他們就會很希望政府就可以開放這些數據，然後他們就利用這些數據做一些更加漂亮的 UI 啊，或者是一些 UX 的東西，就令到其他人可以用到。其實再簡單一點說，就是大家有沒有用過九巴 APP 啊？九巴那個什麼19嘟嘟的那 個呢，看巴士時間 啊，有些人就覺得很傻很浪費，就想自己寫一個出來，但其實他們自己又寫不到。為什麼？就是因為缺乏了這些 data。咁不過嗰個就叫 open data 嘅， 即係譬如話佢啲到站時間啊，嗰啲資料啲係唔俾出嚟嘅。 咁即係個 open data 同埋 open source 嘅分別係乜嘢？ open data 其實主要係講就係你會將自己嘅一啲數據嘅嘢開放出嚟俾大家去用。即係如果用政府嘅層面，就係話我開放一啲可能你話巴士站或者巴士嘅時間咁樣樣，巴士嘅統計咁，我將呢啲資料性嘅嘢就公布咗出嚟。咁但係 open source 嘅意思就係講緊你喺電腦上邊你寫好咗一個 program， 然之後你個 program 擺咗出嚟之後，你其他人係可以攞嚟用嚟改，或者係攞嚟做一啲商業用途或者點，其實都冇問題嘅。咁、那個分別就係話，即係當然大家都係叫開放，但係佢哋開放嘅嘢唔同咯。政府嘅層面佢哋就淨係會抌啲數據出嚟俾你哋去自己分析啊，自己做。但係你喺即係IT 人嚟講，就話你可能會掉一個軟件出嚟，然之後你哋大家就一齊改一個軟件咁樣。 明白。 咁但係其實 GitHub 即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網站啦，即、就、係、是、對於IT 人嚟講啦。咁但係佢其實而家就係俾Microsoft 就係收購 ，Microsoft 即係微軟，就係大家都知道係一間都好出名。 呢兩年收好多嘢嘅，上年收到個咩 Link 咩啊 ？L I N K 咩？ 揾工嗰個啊嘛 ，LinkedIn 係 LinkedIn 係呢個係上年收噶嘛係。 我唔記得呢個 好似係上年記得係，或者睇翻其實。因為又係有比較嘅，咁啱喺 WWDC 咧，即係喺蘋果發布會啊嘛，不過呢次就未有硬件發布住，都係啲比較 software 嗰啲嘢嘅。都睇翻咧，呢兩年嘅 Apple 發布會係每況愈下嘅，即係大家都話悶啊，同埋股價都有相對下跌咁嘅。但相反睇翻呢幾年喺好 software， 嗱，譬如話 Win 十啦，跟住去到Surface 係咪啊 ？Surface Pro 係咪係 ？Surface Pro 啊嘛係。佢就係 sell 類似一部 Mac 咁嘅一部嘢，係可以類似 Mac 咁嘅嘢嘅，佢就可以直接 Mac design 啊，撳住嚿嘢啊，即係好方便 designer 咁樣用噶嘛，係。都可以見到佢 Microsoft 無論喺硬件定係軟件方面，呢幾年係進取咗好多啦。 係啊，係啊，係啊。我啱啱其實都睇到咧，即係喺一啲外國嘅報道都話咧，其實佢即係你啱啱咪講收購咗 LinkedIn 嘅，其實今次收購 GitHub 咧。其實有機會啲人就喺度推測緊，就係話可能佢有個策略，就係想將 LinkedIn 同埋 GitHub 嘅嘢將佢擺埋一齊去用。因為即係 LinkedIn 大家都知道一個類似揾工或者自己 profile 嘅，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將一個你，譬如你 GitHub 一啲就係你寫完嘅代碼嘅嘢，將佢放埋一齊用嘅話，咁哇，咁你作為一個 IT 人，你個 CV 真係好勁啦。 咁至於你啱啱講到咧，就係話即係 Microsoft 咧，同埋即係 Apple 啦。咁其實佢哋一直都係死對頭啦。嗱，一陣其實我都諗住講一講，就係話即係今次 WWDC 嗰啲新嘢。咁但係講翻 Microsoft 先啦，其實因為我自己以前喺 Microsoft 做過嘅，咁就即係其實嗰陣時就佢個新 CEO 其實啱啱上任咗冇耐，咁就2014年上任嘅新個 CEO 就叫 Satya 啦。咁其實都一路聽就係話，即係 Microsoft 其實最一開始嘅時候就係阿 Bill Gates 做呢個 CEO，跟住去到中間就有個叫 Boma 嘅人做，跟住去到而家就阿 Satya 做。咁其實佢哋三個其實都好大分別嘅，即係你睇一開始 Bill Gates 去整電腦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就整咗個 Windows 出嚟啦，咁就整咗一個即係圖像嘅程式咁樣，跟住之後就可以大家即係而家用緊嘅 Windows 最原始嗰個版本 Windows 95你出曬嚟啊！我有用過 Windows 95嘅，95嗰版我都有用過。 九五九八之後2000啊嘛， 係啦，之後2000係啦，跟住咩 NT 嗰啲係。咁佢整咗出嚟，跟住佢就開始賣啦。咁但係其實去到波賣嘅時候咧，應該如果冇記錯就係2000年嘅時候，佢就接任咗做 CEO。咁但係好多人其實都話波賣做嘅嘢其實係好戇鳩嘅，即係譬如佢整咗個 Vista 出嚟啦。咁跟住 Vista 就係一個 Vista 係喺 HP 同 Windows 中間嘅。 係啦係啦係啦，啲人就話好撚垃圾，因為你而家基本上啲人一係就用 HP， 一係就用7嘅啦。 即係對上嗰幾年啲人一係就 HP， 一係就七嘅啦，就冇人會理 Vista。Vista 乜七嘢嘅？ 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其實2008年嘅時候就即係 iPhone 就出啦。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咧，唔知點解咧， 咦係咪冇 Windows Phone 啊？ 係啦係啦，就係 Windows Phone 呢一樣嘢咧，其實就好後知後覺嘅，即係唔知點解係唔知係 Microsoft 冇太留意呢個市場啦，定係覺得唔等勢定係點樣？總之其實嗰陣時 Poma 就唔進取，其實係 因為佢唔熟 iOS 又唔熟 Android 啊嘛。咁嗰時我記得我有 friend 係用咗佢嘅，佢結果係乜 game 都裝唔到，跟住落去佢清存咯，淨係得 WhatsApp 啊、Facebook 啊嗰啲嘢咯，係冇任何 game 係可以玩嘅，真係清存嚟嘅。 係啊，即係最大問題就係話你 Windows 嗰陣時其實佢一開始掉出嚟，佢完全冇諗過搶佔呢個智能手機市場。咁佢係乜嘢時候開始入咧？你知唔知啊？ 都應該係2010年咁上下，係咪啊？ 唔係，佢哋知唔知係做咗啲乜嘢去走入呢個手機市場咧？啊，就係、是、收購咗 Nokia 咯。 咦，係喎，係 Nokia 嘅 Lumia， 哇，唔識讀 咩 Lumia 啊 ，Lumia 就係即係佢哋就即係一齊之後出嘅新機啊。咁其實就係講緊 Microsoft 就係好後期嘅時候，跟住收購咗 Nokia 先叫做真係有啲自家製的電話出到嚟咯。 咁其實都是幾年前機咯，但嗰時我 friend 都係有買，都係有買一部，但係都好硬淨喎，真 係 好硬淨。 係 OK 嘅，同埋係唔差嘅，因為始終 Nokia 都係以前電腦嘅一啲大佬嚟嘅。咁只不過就係話，其實 Microsoft 係叫做搶，即係冇咗個先機咯，即係去入呢個智能手機市場嘅時候。 咪始終佢哋同埋寫 program 都唔一樣噶嘛，你始終係 program 同 app 其實係兩樣唔同嘢嚟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可能佢唔。佢冇轉型咯，其實係佢冇人手預測咯，係。 所以不過咁樣喎，其實波馬佢即係一路以嚟咁，佢即係喺外界睇就好似佢好不思進取唔做嘢。咁但係其實如果係睇翻 Microsoft 嗰段時間，其實佢哋嘅即係嗰啲叫咩 annual report 啦，其實係賺錢嘅 Microsoft， 即係順利喺上升嘅， 係啦，係有增長添佢哋。其實就係因為嗰陣時佢哋個即係策略比較放縱喺就係 business service 嘅方面，即係其實佢哋全球嚟講都係比較著重去點樣去配合可能政府啊，或者係一啲商業層面上邊點樣去 spread 開去。即如果成日大家聽都唔明白，可能話點解 Windows 仲有可能係五成啊、六成嘅市佔率啊，甚至以前講係八成嘅市佔率添嘅。咁點解會咁咧？其實就係話好多政府啊、銀行啊、佢哋一啲學校嘅機構啊，其實佢哋全部都係用緊 Windows 嘅。佢哋啲機全部都係裝 Windows 嘅。跟住入邊又係 即係冇咁誇張，個裝 Linux 咁癲噶嘛。 Linux 都其實 Linux 係 唔係話自己寫 program 嘅先至會用 Linux？ 唔係 Linux 其實都係你當一個 system 嚟嘅，但係佢個界面就係要揼曲入去嗰啲嘅，即係嗱，即係 Windows 之所以叫 Windows 都係都關事，因為佢當年就因為佢個概念就係、是，就係佢將成個 program 轉成一個窗口形式，一開譬如話大家見到個交叉啊、放大同埋縮細啊嘛，佢將佢簡單化，一 click 一 click 就得㗎啦，因為以前 電腦冇 Windows 之前咧，一定要靠入曲嘅，係全部都係有入曲㗎，啲 CMD 啊、剩啊、剩嗰啲啊嘛，係就好複雜嘅。喺 Windows 嗰時先係真正改革㗎嘛， 係。即係其實點解一直話 Windows 同埋 Apple 咁犀利咧？其實就係話佢哋就係以前所有用電腦人都要打字，嗰啲叫 command line 啦，就係淨係淨係有字嘅啫。咁但係佢哋就用一個叫 GUI 啊，就係一個叫 graphic user interface 嘅嘢。咁就係令到成個畫就係有咗畫面呢樣嘢咯。咁但係其實佢背後都係行緊一啲 command 即係啱啱嗰啲指令嚟嘅，只不過佢有個圖畫面彈出嚟又覺得哇好靚啊，係 啊。 即係佢背後其實都係行翻一啲， 所以就真係叫 Windows 咯，因為佢真係好似個窗咁啊嘛。 係啦，咁所以即係講翻就係話，波馬其實佢喺佢在任嘅時候咧，咁佢就比較著重就喺 business 上邊，咁所以就變相你會見到好多機構都係用緊 Windows 嘅機啊，特別係佢啲 office 嗰啲咧，佢做得好足嘅。其實嗰陣時佢未話仲有未有 cloud 嘅年代嘅時候咧，你基本上所有機構都係用 Excel 啊，用 Microsoft Word 嗰啲噶啦。 做咩 OEM 裝機版好多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嗰陣時其實有啲免費軟件叫做譬如 Open Office 嗰啲，其實都唔夠佢爭啊！即係就算免費都你都係冇人哋咁好用嘅。 係啊，其實咧以前中學咧學校冇曲俾你噶嘛，中學嗰時翻屋企做嘢咧一係就揾啲唔知乜第三方嘅 Microsoft 嗰啲 Office 嗰啲嘢啦，一係咧就要上網揾啲咩破解啊、中文 破解打 嗰啲破解版啊嗰啲啊。喂，咁中學學校唔會俾到你啊嘛，一學校做咯，校做冇時間，翻屋企做咯。但屋企做你又嗱，即係你用唔到中學生身份去 out 啲免費曲嗰啲嘢，咁你咪只可以揾啲破解版咯，又咪貴啊嘛，大佬。 咁其實即係去到跟住一四年嘅時候就轉咗手，就係 Satya 上任啦。咁點解我自己個人會覺得 Satya 咁叻或者咁勁咧？其實個原因就係話。Satya 本身其實佢原先係喺 Microsoft 入邊就係做cloud solution 嘅，即係嘅 director 嗰類啦。咁佢就係即係主要就負責佢點樣樣，即係其實 cloud 呢個 concept 已經好耐啦，即係雲端啦，其實就好耐啦。咁但係佢就係喺 Microsoft 主要就係負責成個 department。咁即係如果而家即係大家可能公司啊或者係自己電腦有用開咧，都會見過有一個叫咩 OneDrive 嘅嘢啊，或者佢入邊有啲係365 Office 365， 但我想講佢之前嗱，佢之前 Microsoft 想將自己個 Hotmail 轉曬啊嘛，之前有電視就係佢將 Hotmail 轉成 Outlook 噶嘛，跟住佢將所有 Office 啲嘢全部統一曬變365啊嘛，但嗰單嘢其實係失敗嚟噶。 其實因為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佢365其實就係一啲叫 cloud 嘅一啲product 嚟嘅。 係佢諗住想將所有 Office 啊、Excel 啊、定係 email 全部 group 曬一齊用呢個365，但其實 group 完之後同埋個界面真係變得好樣衰咯。 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因為佢哋其實嗰陣時斬咗兩條 product line 嘅，一個就係講翻普通嘅即係 Word 啊、Excel、Office 嗰啲啦，咩2016。2013嗰種，另外一種就係365，有咩分別呢？365就係你基本上就係話要上網去 active 你自己個 account，每個月俾錢，咁跟住就會更新啊 ，keep 住幫你 update。 即係好似 Adobe 嗰啲 friend， 係啦係啦 ，Adobe 嗰啲。 其實 Adobe 都行緊呢條路嘅，即係佢而家 Adobe 就 Adobe 真係好撚奸。 有 CC 版同埋係12345個，以前係12345個。 CC 版就係 online update 嘅，12345個數字版咧就係 offline 就可以用得嘅，翻落嚟嘅。 咁不過其實係即係好事嘅嚟嘅，即係有啲人就係話其實我唔想買個 Microsoft Office 嘅話，咁咪用咯。 但其實租重金其實有講。 其實嗱係啦，即係其實佢就變相就係話另外一個 business 嘅 strategy 嚟嘅，即係佢就係用一個平咁，但係就多人用啊嘛。 因為我之前咧，我係有用 Adobe 啲嘢嘅，之前我用緊佢一個 photograph， 即係個攝影師嗰啲啦，咁佢哋有。Photoshop 啊，同埋 Lightroom 嗰啲嘢嘅，咁佢租咧就一個月68蚊嘅。嗱，其實你維翻咧，你買個 software 都只不過係1200蚊嘅啫，但係你租下已經租咗成兩年幾，要屌啲錢蝕曬嘅咁樣咯。 有陣時即係其實而家嘅 cloud 嘅玩法就係話你完全唔知點解突然間就用曬啲錢咁。咁同埋其實Satya佢嗰陣時仲做咗一樣真係好犀利嘅，就係話佢一上場就大刀闊斧咁樣講，就話啊要將啲嘢 open source。咁其實佢 open source 嘅嘢就係講緊佢本身即係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 develop 一個 Microsoft 嘅程式咧，其實好複雜嘅，即係因為你本身又要係要。即係類似你當登記咗做佢哋 Microsoft 嗰啲人咁先，但而家其實佢 open source 咗，佢本身 它裡面很多東西其實它都公開了給大家用，大家去 develop。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時勢的時候，你要 develop 一個 Windows 的 app 其實很簡單，即是你真的純粹你懂寫曲，跟住你就已經可以整到。但以前你就算懂寫曲，你都要即是 Microsoft 可能 authorize 你，你才可以寫到咁樣。所以他一上場的時候就已經是做緊一些 open source 的嘢。咁去到而家即係收購埋 GitHub 啊等等嘅嘢啊。咁其實即係大家會見到點解好似呢幾年即係 Microsoft 佢個形象就好似越嚟越開放，同以前嗰種淨係 focus on business 唔同咯。就而家就係好多新嘢或者係點樣，佢都會希望做。即係其實 同可能以前因為少，data 方面就比較珍貴，因為一知道之後咧就驚俾人抄啊，俾人影啊嘛，即係爭蚊頭啊嘛。咁而家就覺得而家應用可能普及化咗，同埋全球化咗啊嘛，係即係覺得你用咪用，我俾用冇所謂嘅，大家 share 好事嚟嘅，係咁樣。 同埋反而而家個玩法唔同就係咧，啲人寧願多人用都唔想話純粹自己閉門做，佢整完之後就算。所以即其實配合埋我哋前幾集啦，都有一集咪講過 Microsoft 咪佢自己本身早幾個星期咪有個發布會嘅，佢咪有個眼鏡嗰啲嘢。其實佢早幾年都已經收購咗呢個 Minecraft 噶嘛，唔知道你哋有冇印象？即Minecraft 其實就係一隻遊戲嚟嘅，咁就係一個 sandbox 嘅 格仔係啦，咁就可以即係又可以掘嘢咁樣。 係 Microsoft 佢收曬啦，係。 咁其實都幾進取嘅，我自己睇 Microsoft 佢。 但 Microsoft 有一樣嘢失敗啲係乜嘢啊 ？Xbox 佢真係已經陳年舊事。 唔係啊，而家出到嗱。Xbox 同 Xbox 360係咪？360嗰時都 OK 嘅，之後到 Xbox One 開始膠咗地啦，跟住出個咩 Xbox One X 啊嘛，跟住之後仲有冇啊？ 其實 Xbox 唔係話真係差大，個問題係冇 game 玩。 喂， 我覺得佢個手掣整得好靚， 手 掣係 好 整得 好 靚。 但佢手掣我會自己獨立買過，然之後插喺Windows 度玩啊，係，即係我可以喺 Steam 度 down game， 然之後用手掣啊嘛。而我唔需要買 Xbox 嘅 game 咯。你明唔明意思啊？系，即系我可以喺 Windows 透过 Steam 去 down game， 而唔需要买部 Xbox。 即系其实因为 Xbox 即系最独家嘅，得嗰啲嘢咩 Halo 啊， 冇啦 ，GT 啊， 我有个市占率系咁插水咯， 系啊，即系我，但系其实反而就系 Xbox， 其实喺欧美嘅玩家心目中其實係 唔係因為一嚟咧歐美玩家中意玩 FPS 啊，即係嗰啲槍戰啊嗰啲啦。咁而家其實亞洲咧，即係多 game 玩嘛，因為日本出，因為嚟最大出 game 咧就係歐洲同埋唔係歐美同埋日本啊。但因為即係歐美系同埋日系 game 呢兩隻係完全唔一樣嘅嘢嚟嘅，係即係佢哋同埋風格玩法都好唔一樣噶嘛，所以就分咗兩派玩家，就係Sony派同埋呢個 Xbox 派咯，係 啊。但其實咁講喎，即係通常點解香港人會中意玩即係PS 咧？其實就係話，其實 Sony 本身係一間日本公司嚟嘅，如果我冇記錯啊。咁其實你知道日本公司咁一定係即係又係 support 翻自己日本嗰啲game 啊，即係諸如此類嘅嘢。 同埋佢亞洲市場大啊嘛，亞洲市場。 係啦，咁所以我哋其實細個開始其實都係接觸翻即係比較 RPG。日本嗰種 RPG 模式嘅遊戲，所以到而家咪普遍就係話我哋香港或者亞洲社會都係玩 PS4 多，但其實喺外國係真係玩翻 Xbox 多。佢哋其實個又係市場嗰個取態其實 但我覺得 PS4 多 game 啲咯，係。 都係，我都覺得係 博唔到， 係啊。好，咁 Microsoft 就講到呢度啦。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 Microsoft 嘅死對頭啦 ，Apple。 即係 Apple 啦。 咁話說 Apple 咧，即係上個星期都提過大家啦。咁其實就喺六四嘅時候， 六四啦，就唔係六四，而係呢個 WWDC 啦。 係啦，啊，就有個 WWDC 係啦，咁就係 Apple 嘅一個即係發布會， 都幾出乎意料地，佢係一部新機都冇嘅。 係啦，唔係嗱，其實點解佢會冇新機咧？好得意嘅 Apple 其實佢通常就會將佢自己蘋果嘅發布會就斬咗兩個時段嘅，一個就係六月，一個就係九月。咁通常九月份嗰個就係會講一啲硬件上面嘅嘢，就例如 MacBook Pro 啊、iPhone 啊、iPad 啊等等嗰啲硬件嘅就會放喺九月度講，而六月主要就係放翻軟件上面嘅部分嘅。咁其實我哋睇翻今次佢最主要其實都係講翻幾個唔同嘅 OS 啊，即係電話嘅 iOS 啊，就出12啦。 跟住手錶，手錶嗰個叫 WatchOS 啦，佢個 TVOS 啦，同埋個 MacOS 嘅。 咦，同埋今次佢嗰個 iOS 有個特點嘅喎，知唔知咩啊？因為佢 support 更加舊嘅機喎，因為你都知道 iPhone 佢以往出機嘅時候咧，佢限定某隻機去到某個版本就升唔到咯，噏唔到啦嘛。但佢呢次竟然可以去到最舊係去到 5S 都 up 到喎，係，即係佢專登係將個版本放舊版本嘅，係真係舊啲機都可以 up 到嘅。 不過同你講，其實我部電話到而家都係用緊 iOS 10㗎，我真係好驚咧，一升完之後咧，啲電就倒水咁倒啦。 其實都好，其實都係，其實係倒水嘅，就係我都後悔整嚟啫。 咁其實即係我喺度都簡單即係講下究竟佢有啲咩特色啦。咁譬如我講翻 iOS 先啦，淨係講 iOS 啊。咁其實就係有啲一啲 Siri 嘅即係新嘢啊。咁就係話你即係 Siri 就大家都知道就可能你電話話 Hey Siri 咁樣，就係幫我 mark 低啲嘢咁樣。 但我 off 咗，我就 off 咗嘅係。 係啦，但係 off 咗都用唔到啊，知唔知啊？ 你係咪要講 你錄音先嘅？你錄定埋音先嘅係。係啊，即係你。match 定把音嘅，你同佢講一次，即係演練一下先，佢先知呢把聲係你噶嘛。 咁佢而家其實有個即係開放多咗啦，就係話佢可以利用 Siri 就直接用到你入到你一啲程式，即係譬如如果 WhatsApp 整咗個 function 就可以用 Siri call 嘅時候，可能就到時就係話你話喂 Siri 幫我 send 個 WhatsApp 俾阿黎生啊，就話啊屌你老母咁樣樣嚇，咁跟住佢系啊，咁样讲完之后，跟住就自动做，跟住你又会收到。 因为咧，以往 Siri 嘅功能咧，就只可以譬如话系，譬如话 打电话， 唔系内置佢，譬如话佢 App 好内置，譬如话播歌、打电话啊嗰啲嘢嘅啫。咁对于啲第三方 App 咧，佢就只可以做到功能就系开启同关闭嘅啫。佢就冇一个权限去读取入边嘅嘢嘅。即係正如佢話 send WhatsApp 啊嗰啲嘢好複雜嘅，因為最簡單嘅我只可以話 Siri 同我打開 WhatsApp， 佢就開 WhatsApp 嗰只，就唔可以對呢個第三方 app 入邊做任何嘢啦。 咁其實而家都呢、這個都係一個趨勢嚟嘅，即係有好多公司都係做緊呢一樣叫做語音識別嘅功能啦。即係譬如你話Amazon 嘅呢個 Alexa， 咁或者係 Google 嘅 Google Assistant 咁樣。咁其實 Google 做得係前同到 Google。 其實 Google 係做得嗱呢度其實我可以拉開少少講下咧，點解 Google 嗰個語音識別系統會好過 Siri 咧？咁其實就係話當初好得意嘅，Siri 出嘅時候咧，咁阿 Tim Cook 咧，即係而家嗰個 CEO 咧，咁佢就覺得咧啊，其實 Siri 我哋都唔使成日 upgrade 啦，我哋一年去 upgrade 一次就得啦。咁但係 Google 嘅取態就係咧，佢有一啲新嘅 patch 或者即係有啲叫做更新檔，咁佢就即刻同佢更新或者即刻去。清佢，咁佢就唔會一年一年咁樣清一次。咁變相係點樣樣咧？咁最後出到嚟嘅時候就係因為喺我哋普通電話嚟講咧，你 keep 住慢慢 update 嘅時候，其實你會好越嚟越好用，因為佢多咗人去幫你 test， 同埋亦都係個底都越嚟越多人用咯。咁但係如果你話 Siri， 即係不斷試不斷收集 data 嘅。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好似Siri 咁樣樣，咁其實佢淨係。即係每一年先會 upgrade 少少嘢咧，即係我唔係講緊啲 data 上面嘅 upgrade， 我係講緊個程式嘅 upgrade 喎。咁就變相咗你啲 user 就會係好似每一年先係佢先會改咯，先會變咯，即係就好唔實在喎咁嗰時 候。即係等於叫一個細路仔去每日背五個英文詞， 係啦係啦係啦， 同埋佢一年背五千個咁。 係啦係啦，即係就係、是、個其實個分別就喺呢度，咁你就會覺得好似好廢咁樣，就係、是、Siri。咁第二樣嘢啦，就係話iOS 12佢就整咗一個叫做 Screen Time 嘅嘢，咁就係俾你啲人就知道自己有幾多時間係玩緊啲乜嘢 app 啊，用緊喺邊度啊，跟住就係話你有幾多時間係 down time， 即係冇用部機咁樣。咁仲有啲仲有一個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喺 iOS 嚟講就係比較重要嘅，其實就係有一個叫 AR Kit 嘅嘢。咁 AR Kit 其實就係一個蘋果發布嘅一個用嚟整一啲 AR 裝置嘅開發工具。咁就係俾你可以喺電話度更加簡單咧，就係、是、去做到一啲 AR 嘅程式。咁例如就係、是LEGO 咁樣樣啦 ，LEGO 佢都即係整咗一個 app 咧，就可以係。直接喺個手機畫面度就已經可以睇到好似有個 LEGO 整咗出嚟嘅樣擺上嚟，咁即係喺 iOS 上面，其實佢都主要就係 focus on 翻，就係話究竟我哋點樣樣可以更加容易去 做到自己想做嘅，利用翻本身即係 Apple 佢自己。 係啊，同埋都見到其實呢兩年無論係呢個 Apple 定 Microsoft 都會對呢個 AR 同 VR 嘅趨勢係多咗好多。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特別係佢想簡單去將呢樣嘢可以擺入我哋日常。 普及化嘅咯， 係。普及化係啦，其實係好好嘅。啊，咁不過後面即係其實我又覺得佢，譬如 macOS 佢即係出嗰啲，其實我自己個人嚟講，其實就覺得都幾無謂，即係有啲悶，即係冇咁大驚喜。 即係譬如話 watch OS 即係 Apple Watch 加到 function 就係可以支援呢個 podcast 同埋一啲。可以將學生證加 Apple Watch 入邊，但我心諗，你都要個普通手先得㗎，大佬。 跟住個 macOS 我覺得仲好笑，佢又加咗一個叫黑暗模式嘅嘢咯。咁跟住就係話咧， 即係就電話係夜間 高端， 即 係 夜間模式嗰啲係。 係啦， 想高端即係黑暗模式。 即係唔係對寫曲嘅人就開心咯？即係我哋自己平時可能以前就白底黑字咁樣寫，一到夜晚佢而家就同我變翻咗黑底白字。 唔係你可以轉個反色模式㗎，係可以反色㗎嘛？好似 係啊係啊， 可以變反色㗎嘛？ 咁所以其實我又覺得呢啲就比較無謂嘅啫，呢啲功能 唔是很重要的嘢咯，呢啲奇怪怪咯。 但係我又覺得其實 Team 曲啊呢幾年就好似。即係自從冇咗阿 Steve 嘅帶領之後咧， 其實唏噓嘅諗下，當年呢個 Bill Gates 同埋 Steve Jobs 呢兩個咧，由朋友變敵人啊，跟住就一路喺度砌到而家。Bill Gates 功成身退啦，而天曲已經走遠了，唔係呢個 Bill Gates 走遠，唔係呢個 Steve Jobs 走遠了啦，有啲唏噓啊， 唉，咁所以其實 同埋 IBM 都俾人收埋啦， 係， 即係你以前你個硬件嚟講 ，IBM 真係好勁 ，IBM 係啊。我識 IBM 而家係俾呢個 Lenovo 啊，即係呢個支那嘅聯想咧收購咗啦。 唉，依家其實中國嘅應用軟件嘅都唉都 即係中國佢自己研發就唔得，佢就靠錢用嚿錢去買翻嚟收購啦咁樣。 咁都犀利啊！ 都服過程嘅， 有錢砸死你。 即係唔動腦就唯有用錢 土豪啊嘛！ 即係粗放式經濟咯，係。 好，咁今節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節就再同大家見面。